太阳节同埋光明圣节。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听晚雨势较为频密。听日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和暖潮湿。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一年用音乐互相打气。多快乐元素，充满期盼的作品。 今皆さんが聞いているのはマ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楽しんで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希望之歌系列音乐特辑。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啊嘛？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呢首歌咧原本就叫做《那天再重聚》，咁啊亦都咁啱咧，我就选咗佢做《二千靓歌》嘅主题曲。 Very 靓啊！ 一唱就唱咗廿几年吓，咁啊咁啱咧，就今日就即系最入心唱得。 系， 因为《那天再重聚》咧就系顾家辉先生嘅作品，咁啊多谢阿辉哥咧作呢首歌俾我啦。咁啊当年嘅电视剧主题曲，咁啊我自己主演啦，咁所以顺理成章地唱 咗。边有套电视剧？ 系一个叫做《爱情安歌》。 哦、 今天的二千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瑞强。刚才呢我们已经有两位老友呢开了声跟大家打招呼。一位就是吕珊。 Hello。 珊姐珊姐。 珊姐。 你好。 另外就是基哥。 基仔基仔。 李隆基。对。为什么呢就很简单，因为呢他们两位呢演绎的辉哥那些作品呢就真的入心入肺。 是 因为呢即大家都是真係輝哥嗰啲歌陪住我哋成長啦，咁、所以咧、我哋一講就誒、連歌詞都唔使睇噶啦，總之咧你隨口唱咧，即係好似所有大部分嘅我哋資深嘅香港人咁啦、都會係 即刻識跟住唱， 係 你話咩歌佢就即刻可以唱。即係我唔相信有另外一個作曲家咧喺香港嘅流行樂壇可以做到呢一個嘅地位。 暫、時揾唔到。 佢呢隻人口嗰個指數真係高得不得。 唔係你隻隻歌你都可以耳熟能詳啊，但係隻隻歌你一講起邊個作嘅？顧家輝 九成，即係尤其是入家庭嘅歌咧，所謂因為佢電視劇主題曲係好重要，好重要。 呢、這個絕對。 即係因為呢咁多年，老實講，即係都差唔多50年到啦。 嗯哼， 所有嘅電視劇主題曲咧都入曬家庭，咁有大部分都係無線電視噶啦。咁亦都有麗的嘅，亦都有亞視嘅。咁、但係咧，所有無線嘅咧係所有都係輝哥作噶啦。即係早期嘅時候， 一個音樂家可以活咗一世紀啊， 係啦。 而所有嘅歌咧超過半世紀， 超過 真係好難得啊。 即係我相信係真係有可能係空前絕後、因為你有咁嘅才華。都冇咁長嘅時間咧， 同埋有陣時你冇，即係冇個冇咁嘅環境俾你。 係啦，個環境 就啱啱入咗 TVB。 係啦， 咁啊 TVB 所有嘅劇集啱啱又撳入屋。 最重要咧就係啱啱呢幾十年嘅香港嘅粵語流行曲咧，尤其是粵語流行曲咧， 係啊， 係射向全世界，就係全世界嘅粵語流行曲嘅中心， 火山爆發， 直情係發源地啊，即係個我哋嘅根地嚟。咁全部咧都係憑即係幾位音樂人、幾位填詞人啦、開始先。咁其中最重要嘅，當然係阿輝哥顧家輝。所以今日咧，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就同大家一樣噶啦，都好希望咧悼念或者係懷念下顧家輝啦。咁所以由而家開始一路唱到12点，全部嘅作品當然咧都係顧家輝作品 嘅， 係輝哥，但係當然係唱少部分啫。 係。 都冇辦法，我哋想唱曬㗎，嚇！ 好似有2000几隻， 2000几隻 ，你就算打即係你當一節啊，一節你都要唱200隻， 唔係啊！我哋個個禮拜日嚟唱咪得咯， 唱咗幾年啊！咁但係今日咧就即係開始咧，我哋不如咁樣，我哋真係跟住嗰啲歌咧，就好多唔同嘅風格噶啦，因為佢係顧家輝，顧家輝寫乜嘢歌都得嘅， 係咯， 真係嗰啲 好奇怪啊！ 風格咧多到你即係由廣告歌開始到兒歌，到武俠劇，到抒情歌，到浪漫歌，到即係輕鬆愉快嘅青年嘅歌，乜都有。咁不如咁樣，阿呂珊喺度咧，我就好希望咧，阿呂珊代表我哋咧就獻呢只歌俾阿輝哥，因為呢只歌咧。就是顧家輝第一次作曲入行， 1961年， 系啦，61年冇錯啦。咁點樣入行呢？其實就未入行嘅，因為呢只歌咧係參加比賽嘅，竟然係作曲比賽。那個比賽咧就叫做《不了情》， 係啊， 作曲比賛。《不了情》係電影嚟噶嘛？ 作俾佢家姐好似係咪？ 其實嗰陣係未知嘅，因為《不了情》就係林黛主演啦。咁咧就第一次咧就揾咗佢家姐，即係顧薇咧，小人雀咧，去唱主題曲《忘不了》，忘不了嗰只，哇！真係鬼死人口啦。咁但係咧，電影裏面要有首插曲噶嘛。咁於是乎咧就搞個歌唱比賽。咁然後咧就阿輝哥咧咁啊，因為佢家姐喺度啦。咁咪鼓勵佢，不如你參加啦咁樣。咁佢以前即係鍾意彈琴嘅啫嘛。咁其實佢係細個嘅時候呢，就因為佢家姐係歌手呢，所以佢先至會影響到佢彈琴。即係佢唔係幾歲彈㗎，佢唔知成十幾歲先開始學鋼琴㗎。 初初係畫畫㗎嘛，好叻 㗎。好叻畫畫，而家開畫展㗎嘛。咁所以呢，佢參加就贏咗呢一隻，咁值得贏，因為你一聽你就知道，哇，即係咁好聽，咁 professional 嘅。 咪 好專業嘅。 節奏又正喎。 係啦。 咁請下你光芒。 咁呢隻歌呢就當年嘅獲獎歌，亦都係輝哥進入樂壇嘅。Very, very first one. Yes. 第一首嘅歌名叫做《梦》啊，呢场梦开始啦。 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短短一刹，你快乐里兴奋。重重的一场，你悲哀，你苦闷。地荒的转眼，西开的穷困，山峰上的白雪，海底里的奇珍。当你从梦中醒觉，你就忘了人生。 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短短的一生有聚合有离合，重重的一生有长老有青春，深宵的光明清朝的阴沉，地狱里的天使天堂上的幽魂，当你从梦中醒觉，你走完了人生。 咁精彩啊！真系唔赢都几难啊！一个就参加比赛啊， 到依家咁听啊，都系咁好听。 冇错啦，呢啲即系历久常新嘅，亦都系辉哥好多歌咧，就啲代表咗一个时代啊，一个时代嘅印记嚟。咁啊，多谢阿吕珊阿珊姐同我哋演绎。哇！即系呢啲系 perfect 嘅，佢唱呢啲啊，即系一唱就有嗰啲味道， 太好听了。 你细个嘅时候咧，即系细个做歌手嘅时候，有冇唱呢一类歌？ 有噶，因为细路仔嗰阵时唱歌唔兴粤语歌噶， 未有啊，未冇得兴 都唱国语时代曲噶嘛，所以就好多机会唱到时代曲、国语时代曲。咁啊，但系我都好庆幸咧，有个机会咧可以同阿辉哥合作过。 系啊， 因为当年同阿詹叔出咗一只就系辉煌嘅卡拉 OK 碟，咁啊好多幕后代唱咧，我都有分唱。 哦， 咁啊当时都只教我好多嘢啦，学咗好多嘢，咁好开心，好荣幸。 系、啊，因为咧卡拉 OK 亦都系我哋香港即系流行乐坛嘅一个好重要。要嘅一页 咧， 因为卡拉OK 嘅兴起咧就由香港开始。虽然咧发明人系日本人，但系咧我谂全世界最多卡拉 OK 嘅出品咧都系香港。咁如果系辉煌嘅歌就不得了啦。咁啊， 九十年代， 因为咧大家买个卡拉 OK 翻屋企咧，就未必一定听到嗰个原唱，因为佢重新做过嘅啲音乐吓，重新做过晒，你先可以跟住唱噶嘛，系咪？咁就而家珊姐咧就会有好多，咦？即系倒唱啊，倒唱团啊， 倒唱团冇错， 倒唱团可以跟住佢唱。即系咦，你唔系知道点唱嘅，你就可以揿嗰个掣， 半唱 半唱啦，系啦咁样。头先只歌咧就叫做《梦》啦，亦都系即系成为咗《不了情》嗰出电影嘅插曲。 系 咁，亦都由佢家姐即系顾媚小姐去主唱嘅。咁呢只歌咧，当然系同好多歌嘅歌名都系一样。不过呢场梦咧，就真系为香港嘅乐坛哇发咗一场。我覺得是超級的美夢嚟，咁啊多謝阿輝哥咁樣。當然啦，咁我哋香港嘅呢一代嘅好多嘅歌手咧，都冇可能唔識輝哥或者冇同佢合作過嘅。我哋個個都合同佢合作過噶啦。咁啊一陣間李隆基咧就會稍後時間咧就會哇盡情咁咧，我邀請阿基哥咧就唱好多嗰啲武俠劇嗰啲啊，已經係犀利啦， 非常之中意。 一路聽一路唱咧，成個形象都出曬嚟。咁啊當然阿珊姐咧都會有好多嗱，譬如徐小鳳嘅歌、梅艷芳嘅歌。你就最拿手嚇，亦都係啊！真係一開聲就係嗰種味道嚇，因為真係嗰、那個個唱歌嘅聲調啊嚇，嗰、那個腔口哇，真係好係要呢一種嘅味道先至唱到嗰啲心債啊，哇！隨想曲啊嗰啲咁樣。一陣間咧，稍後咧，我哋二千靚歌一路到十二點都會有咁多咁精彩嘅歌。不如咁樣嗱，而家咧。我哋即係抛砖引玉先。 哦， 阿基哥， 好， 我哋揾下今日我哋嘅即係弹钢琴，梗係 Vince 啦。 系啊， 阿 Vince， 靓声 Vince。 阿 Vince 咧就做呢、這个恩妮嘅角色啦。 系。 哇。 咁阿基哥咧就罗文角色啊。 都好噃。 全部都系有印记嘅，即系呢啲系历史经典嚟嘅。 Yeah， good。 咁就算淨係講羅文講恩妮咧，輝哥寫俾佢哋歌好多啦。 係啊， 咁但係最勁嗰一兩隻咧就合唱嘅。 Yeah。 不如你兩位合唱啊！ 好、哦，勁啊勁佢。 世間始終離合。 問世 舍，别有高处比天高。 在世间，自有心比自赞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 梦一始终美好。 輝哥的作品，當然啦， 隻隻都好。 呢、這個1983年嘅就冇咁早噶啦，呢、這個就係盛期即係盛年嘅時候咧，即、係 TVB 出最多武俠劇嘅時候。係 啊， 咁呢個武俠劇咧就係、是《射雕英雄傳》啦。咁啊，《射雕英雄傳》又分好多部分噶嘛。 嗯。 咁印象中咧，呢、這個叫做《華山論劍》嘅主題曲嚟嘅。咁、當然都係輝煌合作啦，即係黃沾寫詞。 黃沾係。 咁佢嘅最佳拍檔。系啦，《华山论剑》咁当然 呢个走廊都唱唔少呢只歌， 系咪啊？所以咧，佢唔想睇歌词啊。 系啊，咁我哋呢度成日唱咧， 即系边个？你哋两合唱？ 又唔同嘅唱，我同佢唔同时段，唔是时间唔同嘅时段。但系每一晚咧，大家都起码唱四次至五次。 即系 如果佢一晚走七场咧，就一晚唱七次。 即系 hit 嗰阵系嘛？ 系 系 啊， 喺走廊，走廊嘅特色就系你边一只歌。段時間最 hit 你就一定要唱噶啦， 係啊， 每一 set 有陣時要唱兩三次嘅， 哦，因為係咪點完又點啊？係咪？ 因為你第二批客嚟，你冇聽過你之前嚇40分鐘前唱咗又要點？ 所以我哋有個慣例。一入到場嗰陣時最流行嗰啲唔好唱， 係 最後先。係呀，真係靚 喎！啊，係喎，係喎， 試過㗎啦。 點解你講俾我聽嘅？我有陣時一隻歌順流要流唱三次嘅，因為我上場演唱啊嘛。 係啊， 咁啊靚。 佢又俾佢美麗啊嘛， 中間又俾人鬧，又叫唱， 係啊， 然後散場又唱。 哦，咁啊，你呢啲係咧技術嚟喎， 技術嚟㗎，唔係我後來先學識。 聽君一席話，幾講。 喂喂，講起阿顧家輝嘅作品咧，就頭先就夢啦，咁啊突然間跳咗去呢一個武俠劇，咁武俠劇一陣間咧，我哋稍後二千零歌再重聚，會即係不斷咁樣將最主要嘅武俠劇主題曲咧同大家演繹。咁但係講翻轉頭咧，阿輝哥初咧就夢之後咧就加入咗邵氏啊，即係幫邵氏咧，佢未加入即係幫邵氏咧就做配樂。咁電影要好多配樂噶嘛，以前嗰啲電影製作好勁嘅，邵氏係都大型噶嘛，咁就唔係用啲罐頭音樂啊，播啲唱片嚟算數嘅，直情要作曲，即係作音樂， 揾埋咧樂師， 揾埋樂師嘅， 錄埋音樂。 咁啊，輝哥就開始咗佢嘅音樂生涯啦。咁中間咧，阿山車實知啦，黃梅調時間，邵氏立曬噶啦。全部都是你識曬嗰啲歌咯，係咪？ 都好多唱歌又唔識，唔敢話識曬，不過好多我都細個都唱過嘅。 係啊係，因為好流行，因為 戲房十八相送， 哇係啦， 即係八皇帝， 係啦， 仲放映台嗰啲， 係啦，哇！你講呢啲全部都係嗰啲登台名曲嚟嘅，因為我細個嘅時候，譬如唔好話細個咧，少年時代一路出嚟都會撞到啲前輩啊，譬如楊燕啊咩咁，佢哋全部唱曬呢啲歌，因為佢唱國語啊，第一 戲 讽我都唱唔少啊， 戏讽戏讽啊，系啊，你都唱唔少， 我唱唔少啊， 即系尤其是 皇帝又 系啊，因为去到外国啦，尤其去到即系美加啊、澳洲啊之类啦，佢哋就会听呢啲大噶嘛，咁所以一定要点你唱呢啲。总之有一只就好重要嘅，就系 Auntie 宁波 Auntie 系啊 嘅主唱，嗰只叫交道。 哇， 你知杨门女唱嘅好似系嘛？ 唔系， 佢系嗰出《交道》唔系啊，嗰个电影嚟嘅， 电影嚟噶， 电影咧叫做即系咩《血手印》啊，好似系叫。 系咩唔系？ 系噶，唔系噶，唔系噶，《交道》咧系反而系一出电影嘅， 系啊，电影 我记错咗个 主题曲嚟嘅，系啦。咁不如咁样啦，系真系一定要演绎噶呢只，一定要你啊， 系 啊，女神。 夜沉沉，声悄悄， 精彩精彩精彩精彩，真系哇！多谢女神， 多谢， 真系犀利。呢啲歌咧，即系一听已经知道系好难唱， 冇乜咁上下功力，真系 冇功力。 我劝佢唔好唱。 系啦，第一咧就冇功力可以唱啦。第二咧就阿珊姐，佢咪嗰个腔口咧，即系嗰个人嗰个 range， 譬如你唱开高音啊，啲娇声滴滴嗰啲咧，系咪唔可以唱呢只歌咧？ 我想这个他夹杂了有少少咧，好像惊腔少少，又加了黄梅调咁。 冇错啦， 咁所以就 唔系加少少粤腔，我觉得佢 唔系佢有少少，但系其实佢系个 concept 系由惊腔嘅，佢讲得啱，系由即系京剧嗰啲咁样嘅钻落去流 行。但我哋唔钻， 所以咁样佩服啊， 辉哥啦， 系 啦， 系啊。 咁啊，頭先咧呢一隻就原唱即係寧波 Auntie， 咁啊，因為係咪佢原唱係反串噶嘛，即係當係男角咁樣唱，所以咧即係如果普通嘅女仔咧係唱唔到啊，應該。咁啊，多謝啊珊姐咧，頭先即係演繹一個咁精彩、咁有紀念價值、咁有代表性嘅《交道》。睇下鐘，9:30啊，新聞後再唱。 好。 哦，原來仲有1分鐘，因為我哋而家係轉咗一個好大型嘅。 錄音室啊， 係啊，好似有好有回聲添， 好有回聲，因為嗰個鐘咧就係成你咁遠嘅， 係啊， 咁啊望落去咧， 喂，望嗰個望遠鏡過嚟， 仲有一分鐘，咁啊，唉，好咪好啦，唔使咁心急啦，係咪啊？ 總之 A 耐啲啦， 係咯，淨係喂， 再蝦耐啲係嘛？ 阿生姐淨係 A 嗰度，即係要練好耐喎，細個嗰陣係咪？ 唔係，因為咧，我細個聽好多唔同嘅大歌星、名歌星唱， 係啊， 聽埋好多，咁啊，所以學習咗好多。係 啊，因為嗰陣咧，頭先都講啦，所有嗰啲因為啲電影咧，同埋凌波姐姐咧，佢啲歌咧，同埋電影咧，都係紅遍整個東南亞嘅，包括台灣咧。咁當然，所以就唔係淨係影響香港，呢個就主要係全亞洲， 冇錯， 都識唱呢只歌嘅。好啦，而家就真係咧。一分鐘之後咧就到九點半，九點半新聞報道後，我哋還有兩個半小時嘅， 哇，好 二千靚歌，靚歌 再重聚。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公布，随住多项防疫抗疫措施陆续放宽，香港与内地逐步有序全面实施通关，市民日常生活复常。安心出行系统正式停止运作，流动应用程式亦都唔会再更新。支援疫苗通行证嘅安心出行电话二线。以及設於25個港鐵站的流動支援站亦都在今日停止運作。另外，智科辦已經按衛生署的指示，刪除所有確診個案過去已經上傳至相關系統的安心出行記錄，相關工作已經完成。本港新增14113宗新冠病毒確診，輸入個案佔431宗。医管局情报多66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2129名患者离世。八间安老同10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23名院友同6名员工确诊。过去5日之内曾经情报阳性个案院舍新增确诊分别有309名院友同134名员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与内地首阶段免检疫通关，可以预期人流物流会显著改善，将会对本港的出口、旅游、零售和餐饮业等带来更大支持。他话社会步入复常阶段，当局已经部署一浪接一浪的推广工作，全方位说好香港优势。陈茂波在网志说，今个星期六将会启程前往瑞士出席白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亦都会出访东盟和欧洲等本港的重要市场。他又说，除了走出去，亦都包括请客来激活本地盛事。打头阵的是星期三至四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旅发局将会加大力度支持会议展览和奖励旅游，今个月中将会再次有国际邮轮以香港作为航点，是疫情之后首次有国际邮轮停靠香港。巴勒斯坦主管外事的官员马尔基表示，以色列政府撤销了他的旅游证件。马尔基说，他出席完巴西总统就职典礼之后返回巴勒斯坦的时候，获知会旅游证件被以色列当局撤销。报道说，有关证件容许巴勒斯坦高级官员可比普通巴勒斯坦人以较便利的方式进出以色列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又指暂时未知道其他巴勒斯坦官员的旅游证件是不是亦都被撤销。以色列政府日前宣布一系列措施，报复巴勒斯坦早前推动在联合国通过针对以色列的决议，包括从为巴方代收的税款之中扣除$39,000,000，补偿遭巴勒斯坦人袭击的以色列受害者。巴方对此予以谴责。分析指，马尔基的旅游证件被撤销，可能是以色列报复行动的一部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听晚雨势较为频密。听日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和暖潮湿。依家气温十八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表示，曾经为展翔这个角色的人选想了很长时间，因为这个人物比较特殊，所以尽量想找一些有新鲜感的演员，就找了本身是电影演员的张仲文。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四山矿场曾经是香港最优质的麻石产地，经历时代变迁，采石式微，而家只剩低鲤鱼门以及系茶果岭仍然遗留下采石业的痕迹。 政府计划重建有超过400年历史、被称为市区古村的茶果岭村寮屋区，当中受影响的范围包括茶果岭花岗岩采石场的两块界石，以及多间三级历史建筑。 在50年代的人口普查，茶果岭村就有6000人居住，当中有2000人就是在高岭土矿场工作。由此可以见，高岭土是香港工业和出口业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政府落实在2025年清拆有400多年历史的茶果岭古村，而大部分的建筑物将会消失，只有小部分的历史建筑将会保留，例如罗氏大屋和天后古庙。部分的文物将会以斩件式的方法保留，而当中茶果岭的高岭土矿场遗址亦都会被清拆。 Mining Lot ML20 是高岭土矿场的地段范围，现在仍然有4粒界石在石围墙上面，而在围墙旁边的麻石建筑物曾经是高岭土的仓库，亦是现在唯一保存完整的矿场遗迹。 谢谢香港恒迹的创办人之一林晓恩。 认识和关注茶果岭高岭土矿场的保育，让我们更加了解香港各区的历史发展。 大家可以上 Historical Walk HK 香港恒迹 Facebook 专页，了解多啲背景资料，以及即将喺2月举办嘅古迹导赏。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夜自里缘也无气沉，你令到灰暗变缤纷，变缤纷啊变缤纷，万道芬芳花只能迷人，粗暴狂态像野人，你令到小子佢变拘谨，变拘谨啊变拘谨，目素的心难佢又向心，心镜不染俗尘，似流水共幸运。全眼角轻窥探，扮尘仍吸引。野字里缘也无气沉，你令足小子变缤纷，变缤纷啊变缤纷，木素的心难拒又向心。夜字里缘也无气沉，你令到灰暗变缤纷，变缤纷啊变缤纷， 慢动分分化自能迷人，粗暴狂太像野人，你令着小子变拘谨，变拘谨，变拘谨，木素的心难拒又向心，心镜不染俗尘，似流水共幸运，红如前眼角轻窥探，凡尘仍吸引。野字里缘也无气沉，你令着欢变缤纷，变缤纷，变缤纷，木素的心难拒又向心，变缤纷，变缤纷，木素的心难拒又向心。 多谢李隆基嘅追红尘。当然啦，我哋今日咧二千零个在场座咧系古家辉，我哋怀念古家辉嘅一个小特辑。咁所以你由九点钟开始咧，一路唱到十二点，一路将部分好少部分嘅辉哥嘅作品咧，同大家再次分享，亦都讲下我哋同佢嘅往事啊，或者系讲下即系辉哥喺乐坛嘅影响啊，讲下佢嘅日事啊等等啊。咁头先呢只醉红尘咧，当然亦都系喺阿辉哥嗰、那个射程范围啦，因为TVB 所有嘅劇集都係由佢主理，咁啊後期咧先至會有可能啊黎小田咧又加入咗 TVB 啦，咁啊小田都會寫到一啲主題曲，咁但係之前咧自從佢喺邵氏開始咗佢音樂生涯之後咧，就開始 TVB 就邀請佢入去做音樂總監，咁之前咧就係先咧係做歡樂今宵。嘅音乐总监啦，因为佢系音乐指挥嘛， 佢作嘅 系啦，欢乐今宵，欢乐今宵再会，佢写埋词添啊， 第一次写词呢个 系啊，各位观众晚安，嗰只就系啊辉哥写埋词，点解佢其实多才多艺嘅，因为佢以前中意画画啦吓，咁啊佢亦都知啦，迟啲啦，佢有啲儿歌都系佢写嘅，咁啊跳飞机 好多添 啊，系咪一定系佢啦？咁但系如果你讲起主题曲咧，头先嗰只咧就系一出叫做英雄出少年 ， 好似系黄日华啊，定边个做？ 董伟 啊，冇错，董伟就系一个而家好出名嘅一个武术指导，即系电影武术指导兼导演啦。咁啊，当年咧就系演员啦，亦都即系所以好有功夫底。咁啊，呢一个插曲嚟嘅就叫做《醉红尘》，原唱咧就系 Michael 关， 系关正杰。 关正杰啊，咁好啦，咁啊翻嚟咧，我哋除咗李隆基，我哋有阿吕珊姐嘛，咁头先讲到咧，喺辉哥嘅音乐嘅造诣当然唔使形容噶啦，咁但系佢即系所写嘅歌， 其实当时嘅市场上都几广泛， 广泛到无与伦比啊！ 电视 佢乜嘢都写到嘅。咁有一个好多人都话，喂，而家呢一排系咪好兴咧？可能你都有参与过啦，就系嗰啲音乐剧啊，即系而家开始兴翻啲咧。本地嘅 粤剧嘅音乐剧， 本地嘅音乐剧就系唱流行曲，咁有时系作新歌去唱啦，做埋戏啊咁样。咁但系其实辉哥系先驱者嚟， 系 因为喺大约70年代初啊。阿潘迪华姐姐咧， 创先河 啦，好真系唔系话净系有胆就得嘅， 系 有毅力，有质素，有能力。咁啊，潘迪华姐姐大家都知道咧，喺喺香港即系最初期邵氏嘅时候，嗰段日子即系方日华时代啊，都已经开始系好出名啦， 一个实力嘅歌手， 实力嘅歌手啦。咁佢又识唱英文歌，有国语歌啦。咁嗰阵系未有广东歌嘅。咁咧，佢咧就唔系净系单止唱啦，除咗灌唱片咧，佢筹备一个音乐剧。那個音樂劇咧就叫做， 我當陣時係潘迪華籌備嘅， 係啊，係佢搞嘅，同埋咧嗰陣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投資嚟嘅，即係我直情係有去睇過， 係咩？ 喺美麗，我都喺美麗華睇， 唔係美麗華，美麗華隔離嗰個叫 麗宮， 樂宮，係啦，叫咩啊？樂宮戲院咧係尖沙咀，即係而家嘉年華道金巴利道口嗰度嘅一間大型嘅电影院，但系佢咧就将佢租咗落嚟，做咗60场， 哇！ 咁 嗰60场咧就系咩？佢叫做白，即系本来将《白蛇传》嗰个即系脍炙人口嘅古仔改编咗咧，就叫做《白娘娘》。咁啊，潘妮华姐姐咧自己做埋女主角。 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有罗文啊， 爆粒 啊，爆粒系啦，爆粒系啦，爆粒 深深姐， 深深姐啊，咁啊，真系、嗯、喂嗰阵、啊、做一个本地嘅嘅创作咁 大制作 音乐剧，听闻好似当年啊百几万投资咗，百几万即系几多钱啊？ 即系而家几千 几千万啊？系啊，系啊，真系啊，唔出奇啦，几千万肯定系几千万嘅啫，唔系一千万，系几千万。 冇错，冇错。 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系当年啊，即系向啊，真系要向啊潘迪华姐姐致敬，即系为香港乐坛，因为佢真系有一个力量咁样做。咁里边咧有一只好出名嘅歌，亦都系啊潘姐姐咧佢自己原唱嘅，就系好出名嘅，叫做《爱你变成害你》。请阿吕珊姐。 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为什么爱会变成恨？爱你，万种恩情便活在。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为什么好会变成歹？ 首先咧，我就即系快得滞，我就讲错咗少少嘢。我将个罗文个名提咗出嚟，咁但系其实系有关系嘅。 系 咁啊，但系头先呢只歌咧，就系阿潘丽华姐姐主唱嗰、那个音乐剧啦。音乐剧咧就系叫《白娘娘》，咁啊改编自呢个《白蛇传》嘅。 咁即係當然嗰個女主角叫許素貞啦，白素貞啦，咁然後個男主角叫做許仙啦，咁男主角阿山姐講得啱啦，就係爆立做嘅，仲有深深嘅，有咗深深，即係第二青蛇啊，第二女主角嚟，咁就做咗六十場就係呢一個，咁但係喺十年之後咧，就關羅文事啦， 係羅文智輝好主， 冇錯，羅文又做一個呢一個同一個白蛇傳嘅劇，不過係粵語啊。 是粵語， 今次用粵語啊，即係頭先係用國語咁樣，未興有粵語啊嘛。羅文就做，咁點解關輝哥事咧？就頭先嗰個就輝哥做作曲啊，成個劇佢寫，係嗰啲音樂。 即係你講第一個， 第一個，第二個咧就十年之後，即係八二年啦。八二年咧寫音樂嗰個係邊個咧？ 趙文海， 你識啦，你識佢啊？你知啦，趙文海，同埋最重要咧就係鐘少峰。 鐘少峰 係，鐘少峰係阿輝哥嘅， 係鐘少 徒弟嚟， 高足嚟嘅， 高足第一個高足。咁所以咧就真係哇，都係輝哥傳承落去。 係 啊，咁啊當然有黃沾啊嗰啲寫詞啦，因為阿羅文一出咧，就當年有阿姐啦、汪明荃啊、米雪啊嗰啲，一即一齊唱一齊做。 你唔好唔記得咗呢個版本 啊？係啊，呢個係粵語版嚟。 我反而記得羅文嗰版本。 咁啊，當然 我記得佢唱咋，係啦，唔記得咗 佢唱啊，佢成個劇做嘅又係，咁啊，即係其實我哋啲先驅咧，啲真係圖好叻嘅，同埋 始作俑者， 唔可以講 胡家輝先生， 唔係唔可以講始作俑者，始作俑者嚟要嚟形容一啲咧，即係做得唔好嘅做壞事 方面。 即系真系所有呢啲音乐系源自佢啊！真系即系源自佢嘅音乐嘅才华思维。因为如果佢唔应承做咧，我谂啊潘姐姐都唔敢做啦啩。 净系呢只歌都冇啦， 冇啦， 冇呢只歌出现啦，咁靓只歌。 你成个音乐剧基本上系音乐嚟噶嘛？你每一幕嗰个灵魂就系嗰个作曲家。 啊！一歌好难唱嘅， 咁你 好难啊！ 我以前好中意你歌， 我就觉得哇，你唱得咁好， 我唱得唔好啊！我就唱，我觉得唱得最好咧。我当初有一次听阿张伟文唱得好好， 边位啊？ 张伟文啊，系啊， 系啊， 佢又好中意唱国语歌。喂，咁啊，就如果讲辉哥嘅作品咧，我哋一路数到听朝都未完。咁有好多第一次，梅艳芳第一只歌入去 TVB， 你会唱咩歌？ 哦，1983年。 唔記得幾多年， 深寨 新手之後嘅 深寨 正啊！ 深寨就係佢選咗新手之後咧，係第一隻由 TVB， 喂你唱呢隻咧，當然係輝哥作，我好中意好中意呢隻歌，但係一定又要揾一個歌手咧， 梗係 係有咁樣嘅即係嗰個 range 味道， 因為味道同埋嗰個即係音樂嘅 range， 多謝你啊！ 嗰個音域咧係要好適合先至唱得好聽。當然我哋今晚嘅特別嘉賓呂珊 一定勝任， 多謝 Abson， 多謝幾個。重重心中痴缠，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抚慰，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明明用尽了努力， 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輝哥其中一首作品我好喜欢嘅就係呢一出叫做《香城浪子》啊，记唔记得啊？李隆基记唔记得边个做啊？ 黄日华， 哇好嘢！ 唔系余侨伟咩？ 唔系余侨伟啊！余侨伟咧就系另外一出，另外一出好多出嘅余侨伟， 天使执位 系啦，天使执位就系余侨伟，呢一出就系黄日华，女主角你难记啦啩？ 女主角诶， 多数都记得 娥姐好似系嘛？ 唔系，娥姐同张国荣， 系啊。忘记了， 难估啊！呢个 即系庄正 义，冇错啦。 啊， 个靓女， 我哋嗰时成日都翻走廊，你就睇电视啊，睇电 视 咁奇怪。 系咯，你嗰阵系1982年，你猛咁翻紧走廊， 系咯， 唱歌噶。 点会睇电视嘅？系咪？我冇睇一样嘅。 八二年系咪啊？系咪唱紧歌？ 唱紧歌，唱紧歌。唔系，嗰阵时好得意嘅，因为点解咧？好留意 TVB 嘅剧集同埋佢嘅主题， 梗系啦，系人都 好留意。 個個都留意，所以你翻去唱人哋就點呢啲歌噶嘛？ 係啊， 你自己又中意咁，其實好多人咧即係趕住翻屋企做咩咧？ 睇電視， 呢個係真嘅。咁啊，頭先嘅歌咧就叫做《心債》啦。阿珊姐，咁啊，因為今日咧你一陣有工作，咁亦都好感激你咧有工作都即刻嚟呢度 撥勇光臨， 係撥勇光臨做直播， 呢個好開心啊！ 係啦，咁所以咧就請你自己咧揀一隻你相當喜歡嘅。輝哥的作品，咩歌都得噶，唔一定要主。 其實都幾難揀咁多， 太多隻隻歌。你啲歌我都好隻隻想唱嘅，我嚟唱。 佢隻隻歌都想唱，嚟嗱，你揀。 嗱，我呢個講翻咧，我同我輝哥有一次即係緣分啦，就合作佢嗰個卡拉OK嘅碟啦。 係啊。 咁當時佢就請我。就演繹啊 ，Danny 呢一首歌，咁我仲言猶在耳嘅咁就所以記得呢一首叫做《幸運是我》， 係啊，又係 好耐冇唱過 輝哥嘅名作， 又係靚歌一首。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尝遍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那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应有得意时，这一刻最特殊，满有信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虽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可带予我一丝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梦变真，梦变真，求可以。 在，感觉是特别的美。曾想偏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得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得意时，这一刻最得时，没有谁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 我哋香港嘅乐坛好幸运地有辉哥顾嘉辉先生，所有嘅作品都系经典。十点钟新闻报道后再见。 正是尽力满足现时的医疗需求，强调政府可以解决目前面对的问题，又说卫生服务是主要任务之一，自己与国民保健服务的负责人会面之后更加乐观和更有自信。沈伟成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是他今年首次接受电视访问。英国国民保健服务近期因为疫情升温和医护短缺出现危机，加上席卷全英的工潮，为沈伟成带来沉重压力。沈伟成重申，政府正是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加快安排病人转到社会护理设施，认为有助改善急症服务面对的困境，但是承认情况不会在一夜之间好转，又说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听晚雨势较为频密，听日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和暖潮湿。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2023我的家庭日程表， 大家好啊！我是骚动音乐的奔臣。在2023年里面，有一日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我和我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究竟怎庆祝我就未想的，不过呢就一早 mark 了落我本日程表，免得到时不记得就头痕了。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和你的家人有个开心温馨的2023年。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共你相识在童年，是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同度多少快乐时，点只是知己咁简单。共你天天都相见，伴你身边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纯真爱黑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撞， 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默默红着脸。共你心声讲千遍，愿爱分享永不厌，远近亦在你面前，今天仿如当天。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默默红着脸。 呢一隻咧叫做《相識在童年》，我想大家都會聽過下，就算冇聽過我唱，都以前聽過一隻廣告歌，係維他奶嘅嗰個歌。呢一隻咧，正正咧就係阿輝哥顧家輝寫嘅一隻歌啦。咁啊，點解會變咗咁樣呢？就因為以前咧個廣告得幾句嘅啫，因為廣告歌唔需要咁長噶嘛， 係啊， 亦都唔可以咁長。咁咧就出咗街之後咧，我又拍埋條片啦。咁又好大反應喎，即係個個都識唱喎，個個都識跟住唱喎。 唔係以前覺得短得就係好似嘥咗嘅。 係啦，係咪？係啦。於是本咧，我哋唱片監製就覺得，喂，打電話阿輝哥，係咩事啊？阿輝哥，輝哥，可唔可以將呢隻短短嘅廣告 jingle 變成一隻長嘅 真正嘅 流行曲啊？咁佢冇，咦？點解對方好似冇講嘢？因為佢慣唔講嘢。 係啊，係啊。 我聽日交俾你，收咗錢。咁啊，真係交咗個歌嚟，所以我頭先有純真愛嗰段啊，咁啊，所以變咗成隻歌咧，就變咗一隻嘅完完整整。 好靚喎，純真愛。 係啊，佢再作嘅， 係咧， 佢加上去嘅。咁但係嗰啲歌詞就我哋搞啦。 唉，輝哥真係冇得頂。 共你相識在童年， 輝哥， 係你知心永不變， 永不變， 與你共度快樂時。天天都唔简单，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互励同互勉。相识在童年，我是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 正， 真的不简单的， 真的不简单。 多谢辉哥。即係我就冇音插柳地咧，唱咗呢隻歌，因為輝哥以前咧，其實我哋行內眾所周知噶啦，咁、就佢當然係佢嘅主要嘅角色就係喺 TVB 做音樂總監啦，咁啊作好多主題曲啊，一定係佢做噶啦，咁、然後咧佢出邊又做好多唱片啦，因為嗰啲主題曲咧基本上都係一定出唱片噶嘛， 係啊係啊， 咁嗰就唔係 TVB 出噶啦，咁係唱片公司出嘅，咁佢又做好多啦，咁所以佢有好多徒弟幫佢咯，咁、然後咧佢就其實最初咧就做好多廣告歌， 係啊，我都同佢唱好多隻， 係咩？有咩咩印象係唱、唱幾句嚟聽？ 呢、這個如畫國貨。 服务大家，而家都好似仲有播下噶喎， 系啊，间中听就好假噶，系啊， 系啦，咁啊，以前除咗即系头先嗰只维他奶啊，咁有好多，其实佢唔系净系作只歌，有时有啲咧，嗰啲广告一定要有后边，冇人主唱都好啦，即系唔系一只广告即系歌仔咁都好，都 系 有音乐噶嘛，即系等于啲 TVB 新闻报告咁，你有嘅音乐，真系半个世纪啊用咗，咁譬如以前嗰啲，幾文鳳小姐就係維他奶嗰個創作人啦，即係啲係音樂嘅創作人啦。咁佢話俾我聽，喂，大家攞咩100分啊，咩藍冠曲奇啊，特純軒尼斯啊，全部都係佢同輝哥合作嘅。係啊，咁即係好多嘅，即係多到你 唔知道原來都係輝哥作品。 好犀利嘅，都話我都唱好多，但係我都唔記得咗有啲。我最記得嘅係正話嗰個。 係啊，咁我自己咧就有一個分析嘅，點解啊輝哥？我諗以前諗咗好耐嘅。 嗯， 啊點解輝哥寫嗰啲歌咧咁犀利？即係一喺電視劇嗰度，你知啦，電視劇咧佢一定有預告噶嘛。 係啊， 或者你播呢一輯嘅時候咧，係個片頭噶嘛。 嗯， 咁個片頭咧就一定要短。 嗯。 你短得嚟咧，你又要嗰只歌又要出， 系啊！ 只歌咧又要讲咗个剧嘅差唔多 差唔多嘅内容，冇错。 然后咧就要最重要一样嘢，要即刻吸引你， 冇错， 勾住你。 嗯、 即系如果你唱好耐，你都入唔到局咧，就咁就完噶啦只歌。 系啊，同埋你只歌如果唔拉唔楞嘅话咧， 唔得嘅， 俾人话噶。 系啦，咁所以咧，辉哥就系绝招嚟嘅呢个。咁就因为。我唔知边个先边个后啦，唔、 嗯、 知我谂系互相影响嘅啫，因为佢写广告歌都系如出一辙、 嗯， 因为一定要系喺五秒、十秒或者最多十五秒之内咧，佢就要吸引到你，系咪？咁所以变咗咧，两个都系异曲同工噶嘛。 不过讲到底，我相信最主要就系佢嘅 talent。 系啊， 呢个绝对系 天生嘅，咁同埋再加经验， 系 咁啊，都唔使讲啦。我哋两个啱啱做个即日，即系听到佢嘅离世消息，我哋即日我同阿李隆基有份即刻做呢个电视特辑， 系 啊，即系我做主持兼唱歌，你又唱歌咁，咁都有讲过就系即系佢已经好叻噶啦，即系全港最叻系佢，已经成为大师啊，都仲要去读书去深造。 哇！呢下嘢真係非常之難得， 好難得嘅。 咪拋開曬一切喎， 係啊， 仲要去使錢喎， 係啊，仲要去學啊， 係 啊，你即係拋開曬一切，即係唔賺錢唔緊要，但係咧你要個虛心咧，要即係覺得自己唔係喂，我而家嚟大師啊， 咪咯，我而家掂曬啦， 係啦係啦， 使乜仲要讀書？ 佢真係咁翻嚟之後咧，就再作咗好多啦， 好 出色，好有好，即係同以前有啲唔同嘅跨界。界別嘅， 同埋編曲上邊 係啦，編曲上邊 都 係 好進取嘅。 咁一陣間我哋如果有機會就涉獵下嗰啲歌啦。 好， 不過依家咧我就想啊李隆基咧、 嗯、 演繹下你同佢嘅關係嗰啲歌啦。 好啊，有一首歌咧就即係當陣時咧，當陣時電視台咧就好重視一個劇集叫做《男子漢》嗯。 哦，係 好重視咁啊拍啊歌啊，仲有其實呢只主題曲拍咗個 M V 嘅。 嗯。 那个 MV 照我估计当年是投资最大的、 是啊、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有份拍，我看着他拍、 是 啊、哇那些爆炸、枪、啊、子弹、空弹、啊、还有那些手榴弹、啊、 因为讲警察的嘛， 是啊、那个、警匪开战的， 谁个做男主角的， 男主角好像李青山， 哦我记得这个演 员， 是啊 是啊，当然是那么辉哥作了这个歌、 嗯、 那我就即系授意咗俾我唱，咁我咪去录音室录啦吓，录下，忽然间，喂辉哥入咗嚟录音室喎， 系， 哇咁停晒，咁好似同佢倾嘅，其实咧，我相信佢就唔系话特登走嚟，可能食完饭， 经过 咁入嚟，你梁记啊，嗱呢只歌啊，嗱你知嘛，嗰阵时你到呢度要咁样啊，嗰啲嗰啲咁样， 因为 呢度唔好太强啦。 平时咧，佢就真系作咗只歌咧，佢都未必嚟睇你唱 嘅， 系啦，多数九成唔嚟。 唔系，佢都唔系睇住我唱，佢已经经过咁样，你倾几句咁就走咗啦。 哦，讲咗啲 tips 俾你。 我通常录一只主题曲咧，两个钟头咧顶上磅。 嗯。 但系佢嚟之后，我录咗四个钟 ，double 咗嘅， 自己都个压力觉得唔得唔得，我都 perfect 啲 ，perfect 啲， 系啊，呢个啱嘅，呢个啱， 系啊， 即系因为，但系呢个 double up 咧，就真系抵晒啦， 系啊，真系唔错喎，又 不生受用， 出嚟系啊，出嚟嘅效果又几好， 呢个歌就真系度身订做俾你，多谢辉哥， 系 男子汉， 辉哥将呢首歌献俾你。堂堂男子应该将重任当，犹如明灯将光辉照四方，洪流中冲击谁能挡，抵触是男儿汉，永 风默默地去过。男儿汉，男儿汉，意志要坚刚。危和困，危和困，也要试闯闯，试闯闯。默默追，默默赶，默默地去干。和谁输，和谁输，那满肚凄伤。豪情浪，豪埋葬，哪怕对刀枪，对刀枪。唯凭良心，青草比日月光。唯凭良知，此生不畏艳光。泥泞中，清溪水悠悠淌。俯仰亦能无愧，男子 只看李隆基阿基啊， 系 你累我咧，嗰日同你做完电视特辑咧， 系 即系我哋即时噶嘛， 系啊， 之后咧累我成晚咧，你呢只歌咧萦绕住我嘅脑嗰度， 真 瞓都瞓唔着， 何解咧？ 点解咧？呢个系可能系我嘅我都唔知点样解释，有时有啲歌咧，即系我。習慣了聽了幾十萬隻歌， 夠幾十年。明白， 但如果係啲歌咧，嗰啲旋律咧，係、 嗯、 好入心，真係寫得好好，即係滴水不漏嘅。 係 咧，即係譬如呢一隻歌， 嗯、 真係嘅。因為雖然唔係話咩嗰啲咩咩咩十大金曲咩，唔係嗰啲，但係咧係好容易記到，同埋咧好入心。即係當然呢只歌我好耐已經識噶啦，我成日聽你唱唱好多次， 嗯、 但係嗰晚咧成晚都係呢只歌。 是 第二日都仲系，咁所以咧，我真系要闹鬼你，搞到我。 不敢嗱，即系除咗辉哥嗰个 melody 写得好咧，吓、啊、入心入肺，当然都要赞下 边个啊？ 唔系写词 歌歌词啊？ 郑国江老师 啊，系啦， 哇，郑老师嗰啲啊，其实余汉意志要坚刚，哇， 其实咧即系啊，除咗阿詹叔嘅黄詹同阿郭辉哥系一对啦，辉煌，但系郑国江老师其实同佢好多合作噶， 都 好多，一阵间我哋要揾阿 Vince 咧，今日喺度唱下郑国江同古家辉嘅合作咧。九成的儿歌，由跳飞机至到唔知咩咩小时候刷牙，全部都系，即系古家辉写嘅，写好多儿歌噶。 系啊，我知道，我知 道。TVB 又有噶，咁佢出边佢啲自己好中意儿歌呢样嘢。 嗱，所以其实我一向都咁谂，即系咁嘅谂法。我一个人啊，一个得一个脑，点可能即系可以发挥得？咁淋漓尽致，任何一方面好似正话阿山姐唱嗰只《交道》。 唔拉更嘅，嗰啲曲色系唔拉更，乜嘢款嘅咧？ 但系一样咁好， 一样咁好，哇！佢以前 系咯， 系难得嘅，一路喺香港乐坛咁多年冇离开过，同埋咧差唔多咁讲啦，个个都讲话啊，辉哥忙到咧，即系啊，譬如佢嘅徒弟啊，徐艺勤啊， 嗯、 啊杜志慈啊，都话佢根本系忙到佢完全冇时间教佢哋嘅， 系 咁啊！你如果你要学咧，就偷师 偷师啦， 俾啲谱你睇，咁但系另外咧就系话佢永远都俾人追紧嘅。我相信咧，佢以前个屋企嘅电话咧唔敢听嘅， 系 唱片公司日日追， 系 啊广告公司日日追，TVB 日日追，咁你即系几十年连续系唔停嘅，都系俾人哋一路追住，但系佢要 写到呢啲歌出嚟，真系呢、這个叫真真正正 professional， 即系话。啊，辉哥，辉哥，唔该你啊！我哋个剧听日要唔知点样去录啦咩啦，要有只主题曲嘅，你听日可唔可以？听日可唔可以俾？真系俾到你， 系 啊，就唔系行货嚟嘅， 系啊，好似你自己咁相识再同你啊， 即刻， 听日俾你， 听日俾你，系啦，三个字系收咗线嘅， 系啊， 太忙啦，因为佢只左手可能喺度写紧嘢，右手听紧电话，即系嗰停。咁啊，头先男子汉之后咧。咁李隆基，我谂你都唔止一首啦，同阿辉哥合作。 唔止啊，我初加入 TVB 咧，辉哥就写咗一只《情迷》俾我。 嗯，呢、這个咩剧咧？ 照我记得系谢贤。 谢贤啊，系啊。 女主角我唔记得啦。 姚伟 啊。啊，姚伟啊，系。我第一次去美国登台，去大西洋城。 系。 我就同朝姚伟一齐。 哦，哇，大歌星嚟噶嗰阵， 系啊， 因为我嗰阵少年时代入去欢乐今宵唱歌， 系啊， 咁我都未灌唱片嘅， 系咪？ 即系其实未正式做、即系灌唱片歌手嘅，咁、我就成日都被邀请去欢乐今宵，我又唱下啲民歌啊、英文歌，咁、就撞到姚伟啦， 系嘛？ 即系后来我当然识咗佢啦，后来，咁、 嗯 但系嗰阵咧，哇，呢、這个。大个性，即系成个款行出嚟都系噶， 系啊， 啊即系着啲， 亦都好靓女嘅嗰阵， 好靓女同埋即系好似系即系好啲大型嘅夜总会登台嗰啲款咯， 系 啊，咁啊，咁诶，讲起呢只情迷咧，你唱出嚟咧，我够胆讲嘅，大家都觉得咦系呢只歌好好听， 系啊， 我即刻听，真系好听嘅，情迷好听。 不要恨，恨代价太惊人，怕用情，情能幻变不定。风暴来到了，莫怨命运迷雾，会将我盖住我心，难忘。一朝踏上漫长路途，茫茫苍天，谁为我问？无穷风波只会令我惊奋，无由此生悲痛莫禁，柔情抛出换到多少痴心？谁相欠能渡恶运？无穷风波只会令我激愤，情迷打开不再受困。不要恨，恨代价太惊人，怕用情，情能幻变不定。风暴来到了，莫怨命运迷雾，会将我盖住我心，难忘一朝踏上漫长。谁为我问？祈祷几多只会令我激愤，悠悠此生悲痛莫禁，柔情抛出换到多少痴心？凭谁相欠能渡恶运？无穷。情迷打开不再受困， 是当年的劇集《情迷》主题曲，原唱李隆基。 是我第一首在 TVB 的主题曲。 即是之前呢，你就在丽的电视嘛。 是啊是啊。 咁丽的电视就以前就黎小田啦。 是啊， 好多了好多了。在丽的时候有哪几只？ 巨星啦。 是啦。 这个路剑明。 路剑明啦。 碗花洗剑录啦。碗花就不是黎小田嘅。 是 啊。是于伦。 哦，于伦是。是一个好出名亦都是资深的前辈。 一水隔天涯的作者。 是的作者。咁一过咗 TVB 即係挖角喎。咪呀咁即刻就唱情迷啦。咁之后有男子汉啦，仲有咩佛山斩先生啊嗰啲啦。 啊係係。 係咪呀係咪嗰个係黎的定係 唔係都係无线嘅。 都係无线㗎嘛。 係呀吕良伟吕良伟做吕良伟黄日华。 哦係呀。 是啊， 咁咪好彩你唔使演嘅，如果咪要打埋份。 不我得㗎我。 係得㗎喎。 做样 嘅。喺个台上面睇你演唱会呢你真係好似打得㗎喎真係。 我试过㗎即係唱呢就佛山赞先生呢我耍棍。 哇耍棍添啊。 係啊。 成套咁样耍出嚟。 係啊。下一次咁我就 可以试下喎。 係 呀下一次演唱会。仲要一路唱一路耍呢会唔会扯晒戏咁样。 哎呀练足啲先得而家可能会扯。 係咪真係要练㗎呢 要。 即係如果要做即係又要跳舞啊嗰啲人啊跳得好劲咁但又要唱到定呢真係好难嘅。 嗱有一次有时间啦仲可以。哦，咁唔讲住，一阵间我搵只爆啲嘢俾你听。 系啦，唔讲住又有得爆啦，同埋咧仲有好多呢一只歌啦，佛山赞先生啦，又或者仲有好多好多唔同风格嘅辉哥作品，我哋都会继续演绎。千祈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十 点半新闻报道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察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之后表示，上周整体出入境运作畅顺，目前开放预约过关的日期全部未爆满，但是以临近农历新年之前的几日较受欢迎。他說每日50,000個陸路口岸過境名額的設置符合需求，強調過關不限人數的日子一定會到來，要先了解首階段通關，包括春節的情況，確保穩妥可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和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之後分別到深圳灣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口岸視察。邓炳强话：当局今日派往口岸执勤的人员比平日多，以应付突发情况。林世雄话：今日整体交通非常畅顺，当局会同各个营办商留意本港交通状况，有需要的时候作出配合。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农历新年本港与内地可唔可以全面通关，要视乎首阶段之后重症同死亡比例会唔会上升。许树昌喺一个电视节目话，对过境人士冇接种疫苗嘅要求，可能有内地人来港之后受感染，令本港新冠确诊个案增加。但是由於本港疫苗接種率高，和不少人已經受感染，預料個案會橫行一段時間。他在節目之後說，如果重症和死亡比例沒有上升，可以進一步通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通關之後，局方舉辦青年到內地交流實習和創業的計劃將會逐步展開。麦美娟话：计划提出在大湾区城市成立双创基地，召集支持青年创业和实习的团体成立联盟，提供一站式平台和资讯给本港青少年。在通关之后，会尽快组织联盟，并且配合青少年的翻学时间表，希望短期之内举办不同交流团。另外，麥美娟說，當局宣布與內地通關之後，不少地區組織和義工協助市民和長者網上登記， 對於有市民用錯核酸報告，他說地區人士在協助登記時有再三提醒市民通關步驟，包括48小時之前要做核酸檢測和需付費取得報告。北韓領袖金正恩39歲生日，韓聯社報導，北韓官方朝中社、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和勞動黨機關部、勞動新聞等上週都沒有發布金正恩慶生的消息。勞動新聞頭版報導只是讚頌金正恩是國家強大的象徵，是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偉大守護者。韓聯社在中國取得的北韓2023年掛歷上1月8日亦都沒有任何特別的標註。日本放送協會報導，由於金正恩的生日未被列為法定假日，北韓沒有計劃舉辦官方慶祝活動。北韓通常指定領導人生日為法定假日，已故領導人金日成4月15日的生日和金正日2月16日的生日分別被命名為太陽節和光明聖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听晚雨势较为频密，听日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和暖潮湿。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想要二台利是封，有冇人可以帮到我啊？ 有。 咁请问我要点做啊？ 你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赶上最后机会答中问题，就有机会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啦！ 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体健康好 easy。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食完餐饭想消滞，饮茶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冲完的茶渣除了抌落垃圾桶，还可以怎样做呢？有团体就决定在旺角区回收小店的茶渣，再送给本地农场去做堆肥，为香港农业发展出一分力。 在街上发觉真的很多茶饮铺的，跟着想其实每一日其实真的都挺多的茶渣，这些所谓厨余的出现这样的。但是好像又没什么人去说究竟这些茶渣之后其实可不可以再去转废为能呢？发觉其实在香港来说农业那个土地呢其实要堆肥的，需要很多其他的元素入去啦。其中元素其实就是有机的物质这样的，那它需要很多这一种可能茶渣或者其他厨余的物件咁样嘅，咁我日日都希望做咗个即系好似循环咁样啦。本身呢啲好似垃圾嘅嘢，可以变成一啲有用嘢咁。 除此之外，茶渣仲具备除臭嘅功效，所以听众下次冲完茶，不妨参考下草根文化馆项目干事伍佩莹嘅提议，将茶渣转废为能啊！ 茶葉其實佢本身係有除味同埋除臭嘅功能嘅，都係鼓勵街坊係或者一啲即係大家食完嘅廚餘啊，呢啲咖啡渣或者呢啲咁樣嘅茶葉，其實相對嘅臭味咧係冇咁大啦，咁亦都有佢用途啦。咁所以其實可以譬如用一啲舊嘅衣物啦，亦都可以循環再用，就係將佢去變成一個茶包，包住嗰啲曬乾嘅茶葉，咁就可能就係擺落嗰啲即係譬如你啲鞋咧，著得多咧會臭噶嘛，咁咧就可能塞落去嗰啲。其实它都应该可以发挥到除臭的功能。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值千金，刀山去地狱去又何堪，为自己牺牲又何堪，为叫话甘心否全心，血泪为情流，一死岂有恨，有谁人敢过问。尘世上相识是缘分，尽杯酒千杯怎醉君，夜喝足堪论，生死有过问，笑有人过问。世上相识是缘分，尽杯酒千杯怎醉君，夜喝足堪论，生死怎过问，笑有人谁过问，夜喝足堪论，生死怎过问，笑有人谁过问，谁过问。 这只当然也是顾嘉辉辉哥的作品， 是啊， 其中一首电视剧主题曲，其中真的我想有几十首，其中一首不过很出名，很受欢迎，很重要的陆小凤。陆小凤，咁当然啦，陆小凤主题曲原本咧就系阿郑少秋， 系啊， 秋冠啦，大部分都因为佢自己主演嘛， 系啊， 咁讲起陆小凤咧，就真系我最中意睇之一噶啦， 系啊， 咁亦都有 四条眼眉， 咩话？ 四条眼眉啊，陆小凤 系啊，系咩？ 呢度两条，呢度两 系系哦， 四条眼眉， 咁刘松仁啦， 系啊， 咁另外咧就系西门吹雪， 系啊。 哇，犀利！ 系啊， 仲有咧，就一个角色咧，就而家有时见到佢，系叶孤城，唔使讲啦，就系阿郑少秋做啦。 嗯， 咁另外一个叫花满 啊，花满楼，诶，有一集 才哥嘛， 唔知你有冇睇过？ 系 阿才哥有个大佬， 系咩？ 哦， 系啊，系啊， 叫做花月楼， 唔系酒楼嚟嘅咩？呢个 花月楼嗰个饰演者系叫做。李隆基， 真系啊， 系啊， 哦，你有份做啊，呢个叫，哦，原来你就我以为你讲笑嘅， 唔系讲笑嘅，真系 真嘅，哦，叫做花月楼， 系啊系啊， 咁即系其实都因为嗰啲角色全部都有 character， 系 出晒嚟嘅， 好出嘅，好出嘅， 黄允才啊做花满楼， 系啊， 咁讲起花满楼咧，一定要谂起另外一只插曲啦，就系陆小凤嘅插曲， 鲜花 满月楼，原本咧。好得话俾大家啲，其实阿德兰咧，张德兰咧，原本今日会出现嘅， 系咧， 不过就因为有啲唔需要深究啦，佢要喺屋企逗留啦， 好可惜，有机会嘅，有机会， 一定啦，一定佢会嚟嘅，咁但系今日咧，就即系佢都好想原本都好想即系向辉哥致敬啦，呢个唔使讲， 系 啊，咁我哋做电视特辑嘅时候都有系电话访问佢啦，咁佢原本系谂住亲自嚟唱呢只歌嘅，咁但系因为要。出得街啊！咁改停啦。好，咁而家咁样啦，我哋揾阿 Vince， 靓声 Vince 啊，代替阿德兰唱呢只《鲜花满月楼》。 春风到人间，花开透，幽香四溢，百花满月楼。 除咗有主題曲咧，當然會有插曲嘅。咁啊，呢個劇犀利啦！除咗主題曲《陸小鳳》咧，呢個插曲《鮮花滿月樓》咧，亦都開始咗張德蘭嘅另一個歌唱生涯嘅一個好重要一頁啊！ Yeah, yeah. 因為呢只歌之前咧，佢都未唱呢啲電視劇嘅歌曲啦，都會係幫阿輝哥咧就唱好多廣告歌啊，好似你咁啦，咁經常輝哥經常都會叫呢、這個小妹妹咧去唱 demo 嘅， 係 唱好多廣告歌啊等等。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啦，佢之前就已經喺《歡樂今宵》四朵金花啦， 係啊， 張德蘭已經唱歌好叻噶啦， 唔係四個金瓜咩？四個金瓜， 四朵金花就 係四朵金花， 四朵金花，肥姐、汪明荃啊、黃愛明同埋張德蘭，仲有張元元咧，佢個真叫做。咁就自從咧就。即系阿辉哥邀请佢，不如你唱剧集歌曲啦咁，咁就改埋名叫张德兰啦。嗱，咁啊大个啦嘛，大个女啦嘛吓，咁啊呢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页， 系呢个真 满月楼。咁后来就网中人啦， 系啊， 主题曲啦都系张德兰主唱啊。 咁 诶，讲起阿辉哥佢。嘅風格多元化啦，頭先提過啦，佢作好多兒歌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佢可能有個童心嘅，我覺得即係逢係創作叻嘅人咧，都有一顆童心，不過唔係成日可以用到，終於啦，因為 TVB 有兒童節目， 係啊， 咁啊亦梗要有主題曲啊、插曲啊，好多歌仔要唱噶嘛， 我記得新年哥哥嗰陣時， 冇錯啦，新年哥哥咧就跳飛機嘅主持， 係 即係經典主持嚟噶啦， 係 咁啊即係。即係譚詠英之前咧，即係新尼哥哥啊嘛，咁啊新尼哥哥係我啲老友記， 係啊， 係因為佢係我嘅唱民歌嘅師兄， 哦， 差唔多以前我哋初出嚟唱民歌咧，好多都係新尼哥哥叫我去唱嘅，咁啊同佢一齊唱啊，佢有佢唱，我有我唱，乜都有嘅，即係嗰啲烏溪沙啊，嗰啲民歌會啊嗰啲活動啦，好好玩㗎，佢又彈吉他唱民歌噶嘛，咁所以咧我同新尼哥哥好熟。咁但係佢同時候咧就喺 TVB 就主持呢個跳飛機。跳飛機係TVB 劇，即係個 主要節目嚟噶嘛， 都好長壽， 好長壽，好長壽。新力哥哥唔知做到跟住咧就好成功啦，又灌埋唱片啊，出卡式帶啊， 唱片好似攞金唱片， 金唱片 或者白金唱片， 係啊，佢有上去領獎添㗎，你記得係啊， 小飛機跳飛機， 成班小朋友 係 咁啊！嗰隻主題曲咧就當然由阿鄭國江老師同阿輝哥合作啦，咁啊從此咧就好多兒歌咧，佢哋兩位都即係兩位大師咧，就合作無間啊，尤其是喺兒歌方面。呢只叫跳飞机，或者一齐唱咧。 好啊， 实识嘅。 好， 我哋嗰个年代嗰啲人系人都识唱呢只歌嘅。天空海阔任鸟飞，笑笑天地跳飞机，大众一齐唱首歌，开开心心真有趣，活泼聪明读下书，天天写字笑嘻嘻，大众一齐跳飞机，一二三到尾。好嘢，真系呢啲歌咧，个个咧就识跟住唱，又简单啦，又活泼啦， 又开心咧。 系啊，多谢辉哥同埋郑国江老师一齐跳飞机啦，一齐玩多次啦。天空海阔任鸟飞，笑笑天地跳飞机，大众一齐唱首歌，开开心心真有趣，活泼聪明读下书，笑笑写字笑嘻嘻，大众一齐跳飞机，一二三到你。我真系谂起真系 开心啊！ 开心啊！真系哥哥每一日嘅晏昼咧，等小朋友放学嘅时候咧，都好似而家后来嗰啲闪电全身机啊，即系诸如此类。喂，阿边时讲一扎呢啲儿童节目嘅名嚟听下啦，睇下你有咩年代啦。 我啊，闪电 好后生 嘅佢， 闪电全身机啊，你系咁之后咧做咗咩啊？ 有智叻新人类啊， 智叻新人类啦，系 好似有 而家咧，而家叫咩？ 而家咪叫Fing。 Think Big 啊，好似呢叫做咩系啦， 我已经冇睇好耐。 总之咧，新嚟哥哥之后咧，就全部都系谭玉英姐姐啦。 咦，唔系喎，嗰时阿边个啊？星爷唔系做嗰轮？ 星爷佢唔系主角啊嘛。 哦， 星爷咪喺闪电传真机嗰啲里边咯。 哦， 有梁朝伟添啦， 系啊系啊， 好多噶，即系全部。但系主角系即系主持人系阿谭玉英啊嘛。 嗯， 咁啊，你哋讲起呢啲儿歌咧，仲有阿边时你识唔识唱啊？我哋香港电台电视部咧都有一个叫做《香蕉船》，《香蕉船》都系古家辉作曲嘅。香蕉变咗香蕉船，船上有一排欢笑面， 多可爱，多香艳，系咪？ 系多系啊系啊，多康健咁样， 多康健， 好嘢，真系好嘢，好嘢。咁呢啲都系 朗朗上口， 系啦，集体回忆嚟， 冇错。 咁我哋真系，我都讲过啦，我哋好感激阿辉哥咧， 系 为香港乐坛。其实唔净止乐坛，为我哋香港人嘅生活， 系啊， 缔造咗一个好重要嘅集体回忆嘅宝库。 系， 咁呢啲回忆嘅咧，全部就系呢啲歌曲， 系 呢啲旋律，因为每一只歌舞差唔多每一句，都系我哋嘅回忆嚟。你话几难得咧？有一个人可以作咗一二千只歌， 系咯， 而嗰啲歌咧，大部分都喺我哋心里边存喺度， 一路存一啱。你就知噶 啦，系啦，全永即系全部都有，譬如话头先儿歌咧，仲有我谂起好多嘢。我而家喺香港电台做紧直播啦， 系。 咁我以前嘅直播室咧喺出边，唔系我哋好似有一个鱼缸咁样噶嘛，大鱼缸咁。咁啊，直播室系透明嘅，有玻璃嘅。咁啊，我每一次咧，我以前就唔知星期日啦，定几多嘅，就做晏昼节目。咁啊，有两个小朋友成日走来走去嘅， 系。 边两个小朋友咧？一个叫卢嘉文，一个叫黄舒淇。 啊，黄舒。 佢哋两个就是我哋香港电台嘅小时候嘅两位主男女主角， 明白？ 黄舒淇就是哥哥啦，小妹妹就卢嘉文，即系我哋叫小文。 系， 我好中意阿辉哥作呢只小时候。阿边时唔该你唱啦，用你嗰个童心 系 去演绎呢一首辉哥作品《小时候》。 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 隻超經典的兒歌，亦都是當年的電視劇集，唱首電視劇集的主題曲《小時候》。咁講起《小時候》咧，裏面有插曲嘅噃，咁插曲咧都是顧家輝同埋鄭國江聯合製作創作。而家喺嗰啲小朋友，以前我記得，我而家唔知而家啲音樂堂嗰啲書咧係擺啲咩歌，但我好記得咧有一段日子咧，嗰啲教科書音樂嘅教科書裏面有《小太陽》嘅，我見過。Vince 唱埋《小太陽》咧，我好中意呢只歌嘅。 太陽像個大紅花，在那東方天邊掛，圓圓面兒害羞掌控下，只是笑不說話。 小太阳啊，头先有跳飞机啊，仲有好多嗰啲歌仔咧，都系阿辉哥写俾啲小朋友嘅。佢就头先我讲嘅《香蕉船》咧，都系辉哥除咗作曲之外咧，仲出版埋呢啲音乐，即系卡式带啊、画册啊，咁佢有一颗童心咧，就好中意啲小朋友。讲起辉哥另外一只作品，我好中意嘅，就叫做《画出彩虹》，当然亦都系 TVB。的劇集主題曲嚟，當然原唱就是 Danny 陳百強。 在天空上，用我的愛去畫牆向红，情话已来缠绵，留在白云中。信心不骚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全天会感动。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嗯嗯前面留在白云中，

相对添凄怆，心中更已未敢言。 山鎮先生原唱《李隆基》，跟住我哋有麗不虛發嘅《小李飛刀》。 難得一身好本領，情關始終闖不過，闖不過有情物意。不断情丝百结冲不破，东风冷，热情未冷，心底更是难过。无情到永不知错，无缘分只叹奈何。离别心凄楚，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又却是谁所中？情仇两不分，爱中偏有恨，恩怨同重。忘情弃爱，世上有真英雄。常人自去，让爱恨全心中。难忘你恩心，我偏偏有恨，心中难共。情如天，万里广阔；仇如海，百般汹涌。爱亦似是难分也。迷迷惘惘，心中有几多重？忘情只许，让爱恨全心中。难忘你恩心，我偏偏有恨，心中难共。 我哋有情义两心见。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见到一眼再不再叹。情义似水逝去，此心托飞雁，远胜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眼也应见惯。谁愿去挥慧兼此心托飞雁，纵隔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未怕短暂。情若两心见，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重聚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可再还。情义似水逝去，此心托飞雁，哪怕悲欢何妨聚散。情义似水逝去，此心托飞雁，哪怕悲欢何妨聚散。 83年《神雕侠侣》原唱《情义两心间》是张德兰，跟住我哋有 《誓要去入刀山》。 刀山， 哦， 看江山。 为汉邦，愿将书剑定江山。但心保国灭仇地，复国邦，清英年，即胆中心超日月。 红花会豪杰嘅《书剑恩仇录》。繼續都是顧家輝的作品。之后我哋有《天龙八部》主题曲，《万水千山中横》。 万水千山中横，起巨风急雨翻，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雪盏。人生几多个关，却笑他世人妄要将汉葫芦内涵。曾想挚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聚珠眼，消逝烟雨间。凭谁忆 水先生中橫，哇！一年真係犀利，因為如果唔係隻隻歌都咁耳熟能詳咧，我哋連埋一齊都冇乜特別意思。但係咧，點解要每一隻歌要連埋一齊？同埋咧，我哋唔唱曬成隻，因為實在太多， 唔夠時間， 太多精彩歌曲。 當然有另外一首《萬水千山》嘅。 嗰個總事情， 總事情 都是顧家輝作品， 都係咁靚。 所以今天的輝哥特輯咧，真係唱極都不夠時間。咁頭先咧，我一輪嘴再重複介紹翻啦，有啊李隆基嘅原唱佛山讚先生，跟住有小李飛刀，倚天屠龍記，情義兩心堅，誓要入刀山，書劍恩仇錄，楚留香同埋萬水千山縱橫。 哇！轉下眼，哇！唱咗咁多首， 仲未完喎， 仲未完嘅。 因为头先全部都是武侠剧， 系 咁可想而知，有一个人咧能够可以写净系武侠剧都可以 有 随口噏，即刻介绍俾唱完嘅，好多好多嘅，仲有 文又得，武又得，真系 系啦。咁不如咁样，仲有一只咧，我一定要听到，因为好有代表性咧，亦都真系喺武侠剧合唱歌嚟讲咧，都系经典。之前咧，李隆基。同埋阿 Dance 就唱咗《世间始终你好》啦，仲有一只都系罗文恩妮， 系 《铁血丹心》 yeah.。 一隻真系，我哋喺我哋嘅集体回忆里边咧，真系有一个好大好大嘅宝藏。 系啊， 咁啊，虽然啊辉哥离开咗我哋，但系我相信佢嘅歌，我相信喺未来一个世纪，起码都会流传喺我哋即系中国人。 Yeah. 尤其是我哋讲粤语嘅 历久常新 嘅世界里边，一路。一路当系好似博物馆里边一啲经典咁样， 冇错。 一路俾人哋可以重温啦，亦都系传承嘅一件瑰宝， 冇错。 叫做顾家辉作品， 靓嘅音乐喺乜嘢时段都好，都系咁好听。 每一只头先你唱咧，我都识跟住唱。我谂收音机旁边嘅朋友 都好多识噶啦， 同我一样， 系 即系基本上系唔需要睇歌词啦。 冇错，嗯 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啊！呢啲咁嘅旋律咧，真系点解会入晒我哋心？都唔知几时 系咧， 唔需要学噶噃。 系啊， 我冇一只系话喂睇住啲歌谱或者睇住啲歌词嚟练，我咪一次都未练过。 嗯哼， 系咪啊？任何一只 Vince 弹嘅，而家呢啲全部都系辉哥嘅旋律。 系， 即系都可以讲咧，除咗佢有个即系集体回忆嘅宝藏啊，仲系 佢嗰啲音符咧，就好似连咗我哋，即系我哋呢一代起码或者以后一代嘅人嘅心，好似咧，即系我哋就好似大家都好似喺个五线谱上边咧，企晒喺度，然后咧大家互相咧就用呢啲辉哥就用呢啲音符咧，将我哋连喺一齐，将我哋一路咁样，我哋嘅精神，我哋嘅面貌，我哋嘅。香港人的特質連串起來， 沒錯， 就是憑他一顆顆的音符幾奇妙啊， 是真的 歌曲，所以呢我們一生很幸運地， 其實我們真的生於逢時，真的生於逢時， 重要是 重要大師， 但重要是唱到他的歌， 沒錯， 重要跟他合作，一會兒我們可以繼續的在回忆的世界里面找回我们跟辉哥或者讲一下唱他的荣休演唱会啊等等。好多歌好多歌唱唱一阵间见。 好。 譬如有些歌什么歌未唱呢难为正邪定分界。一定要唱。 是 一定要唱。仲有呢大家一齊諗望盡心中情都未唱。 又係喎。 其實 獅子山下。 唔使講啦呢隻。 呢啲咁咁靚嘅歌。 尤其是本來葉振棠要嚟嘅。 係。 又係因為嗰件事。又係唔出得街。 好咁我播佢咗啦。 係啦。咁我哋點埋俾阿 Johnny 等佢快啲好返啦。係。佢嗰把靚聲一定會再嚟我同我哋唱歌嘅。仲有好多㗎。譬如劇集仲有漏咗有咩。有 英雄出少年呢 是啦谁可改变呢 谁可改变呢 我一定要唱一隻 是 啼笑姻缘因为这隻歌是转捩点来的 正啊这隻 喂那是要等新闻后才有得唱 哎呀哎呀好心急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香港同内地恢复免检疫通关首日，根据入境处数字，截至晚上8:00，有超过45,000人次经陆路口岸进出本港，包括落马洲支线、港珠澳大桥、文锦道同深圳湾。當中出境數字超過33,000人次，至於機場的進出境數字超過43,800人次，經水路進出境約2,900人次。行政長官李家超視察落馬洲支線管制站之後表示，上週整體出入境運作暢順，目前開放預約過關的日期全部未爆滿，但以臨近農曆新年前幾日較受歡迎。他說每日5個陸路口岸過境名額的設置符合需求，強調過關不限人數的日子一定會到來，要先了解首階段通關包括春節的情況，確保穩妥可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和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之後分別到深圳灣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口岸视察。邓炳强说，当局今日派往口岸执勤的人员比平日多，以应付突发情况。林世雄就说，今日整体交通非常畅顺，当局会和各个营办商留意本港交通状况，有需要时作出配合。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農曆新年本港和內地可不可以全面通關，要視乎首階段之後重症和死亡比率會不會上升。許樹昌在一個電視節目上表示，對過境人士沒有接種疫苗的要求，可能有內地人來港後受感染，令本港新冠確診個案增加，但由於本港疫苗接種率高和不少人已經受到感染，預料個案會橫行一段時間。他在節目之後說，如果重症和死亡比例沒有上升，可以進一步通關。而 本港新增14113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431宗。医管局情报多66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2129个患者离世。八间安老同十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23个院友同6个员工确诊。过去五日内曾经呈报阳性个案院舍新增确诊分别有309个院友同134个员工。西非国家塞内加尔中部有两架巴士相撞，造成至少38人死亡，大约8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涉事车辆严重损毁，当局说其中一架巴士在首都达喀尔东南大约220公里的一段公路行驶期间，车胎爆裂，越过对面行车线，和另一架巴士相撞。总统萨勒对事故深感悲痛，宣布全国哀悼三日。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晚上雨势较为频密，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和暖潮湿。而家温度是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由鲁迅文学奖得主滕超兰同名小说改编，剧集以冯晓琴同顾青如的姑嫂视角展开，通过他们不同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展现出身处大家庭所发生的悲喜交集故事。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铁路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翻嚟啦，2000靓哥再重聚，11:35，哇！喺今日咧就真系特别啦，李荣杰，我哋又多谢阿吕生啦，啊，上咗阿辉哥有梦啦，啊，交导佢最初期嗰啲咧，爱你变成爱你啊，等等，咁佢就应该做紧嘢。咁多謝佢開頭同我哋唱咗咁多歌，咁我哋頭先亦都唱咗，我諗有20-30隻歌， 有啦。 而家再唱多10-20隻得唔得？ 冇問題， 好貪心。咁跟住落嚟咧，就一定要唱一首，我揾一個歌詞，因為咧係一個我哋粵語歌曲嘅轉捩點嚟。 係， 當年咧輝哥就揾咗仙杜拉咧，就唱咗一隻劇集嘅主題曲，非常之中式嘅小調曲式，但係好中國味道。但係佢揾咗個好西化嘅， 嗰個鬼婆， 鬼婆先到拉唱。但係呢只歌咧，令到咧就之後嘅劇集，原來咧係可以咁嘅， 係 啊，原來除咗武俠劇之外咧，就有呢一類嘅抒情中式嘅中西合璧嘅歌曲。當然呢只歌就係由顧嘉輝作曲。叶绍德作词的《啼笑姻缘》， 为怕阿哥你变咗心，情人泪满襟，爱因早种，偏撞恨海里。离合一切亦有缘分，愿与哥你两相亲，情人共恩。 受波折，难忘街老人笑爱问。偶是已断，欲镜有裂痕，恩爱顿成怨恨。心则相聚，死也化别，几许所愿情深。莫叹失意把感生，难求谁穿心。赤丝千里，早已系足旅，缘分天赐不必缘分。赤丝千里，早已系足旅，缘分天赐不必缘分。 提小恩怨之后，我哋有当年一个剧集《苏乞儿》，主题曲 《忘尽心中情》，叶振棠。 现在是《李隆基》。 忘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扬眉走，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懒知，顺意吹，寸心自愿，任脚走，赤躯随乱，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世事只有天知，披散头发。为我是四海家乡事，何地我难知，就与他永久别离，未记起那悲和事，未记起从前明知， 当年的剧集，汪明荃主唱主演，万水千山总是情，边时 莫说清。 山水共。 辉哥的作品，邓伟雄填词，苗侨伟主演的编诗执位，是不 是？是，没错。 主题曲谭咏麟主唱， 是啊，谁可改变？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与你是但有份没有缘，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你捐。 如今我竟将心爱穿，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有缘，情深是我流泪更傲然，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将心中爱念为你捐，能否改变？ 张国荣的一只歌，胡家辉作曲。大家都记得多年情，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欢呼跃起，像红日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更多像天浓味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 还记得妈打吗？最近通了关，你问每一个人，九成人都会说我好想快啲见翻我的亲人。 对，亲情。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 微笑，像世间洗读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于亲情中，系有真爱见。身心去我满怀倦，俗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至善，能在这爱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亲情之后，我哋有小凤姐，其中小凤嘅代表作之人，当然都系我哋今日嘅主角，怀念顾家辉嘅作品，郑国江写词《随上曲》。 前往，我不爱到怀旧。总会有不惯全力寻求，难辨你的爱真与否，愿尽我可以轻放手，让你的心想变怎样都会变，想要留亦难。心中富有，明和你不刻意追求，请收起温馨的爱意，留在心中好尽神的酒，存着要经过春与秋，内心也经过喜与忧，让我一生拥有轻松节奏，心里无欲无求。 唔该晒 Vince 同我哋唱小凤的歌，叫做《随上曲》，跟住有一个剧集，一只主题曲，非常非常精彩，意念配搭都是一等一。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人解，人生彩笔蘸上欢悲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过去现在凡人难尽了解，人生的福给我一朝破坏，荣辱爱恨任分派，努力未愿平埋， 神圣我没法贱埋，今天死结应难解，努力兴建尽情破坏，彼此也在挨，世界腐败，凡邪力虽两派，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生正且定分界，努力未完平埋，人性我没法贱埋，今天死结应难解， 对于顾家辉的作品来讲，今晚我们虽然唱了三小时，尽量将他的其中一些的经典代表作演绎，不过始终都是 好少部分的 凤舞麟角， 是 沧海一粟，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我们会希望在我们心中，或者我们未来的日子，或者我自己唱歌，我们演唱会，或者做节目，都会继续将辉哥的作品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全香港全世界一起唱这只。 人生纵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们大家只散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旧共对， 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凝聚。 狮子山下之后，我哋同辉哥讲声，我哋在音乐的世界里面一定可以再重聚。感谢顾家辉。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讲又匆匆聚，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比，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